个月二号以嚟最少，累计252,200多人染病，系全球第二多，仅次于美国。当地过去一日新增93宗死亡病例，至今有2,305名病人不治。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在下午四点，强台风黄枫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炎热，下周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29点，跌350点，总成交金额1,18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0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2点，跌1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0.6升1蚊，中国飞鹤13.26跌1.62，中芯国际18.84升1.66，美团点评121.5升3.4，阿里巴巴194.5跌1.8，中国平安77.1跌1.05，友邦保险67.15跌1.4，小米集团11.96升1.4。汇丰控股38.2跌7毫，盈富基金24蚊跌3.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464，瑞士法郎7.97，欧元4.994，加元5.5，新西兰元4.642，欧元8.305。每百日元对港元7.2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3。日经平均指数报19,914点，跌352点。港金现价报15,860升1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48美元，卖出1,71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咧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咁而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啦，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爆裂，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华花园二三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常德村。咁而家部分地區落雨噶，天雨路滑，請你小心駕駛啦。咁另外駕駛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傍晚6:56，聽朝日出時間係早上5:44。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房協每兩年就有一個的租金檢討， 因應現在這個經濟情況，那會不會是直接暫停今次的租金檢討呢？直播室就有房協行政總裁陳欽勉。 我都看到疫情帶來經濟或者社會民生的變化都快，我們一路看著現在情況，還有希望都市考慮有負擔能力，看到個數據要作出一些合適的決定。 星期六早上8-9，蕭樂文、陳亮君星期六問責。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 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 啊！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四的下午接近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温度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近排天气都几热，天文台的天气展望也是预计明日最高的气温会是大概去到31度左右的。请大家都留意住，即是如果真的出街或者去郊外活动，留意住即是太热会不会是即是要做一些防暑的措施。咁同埋咧，亦都可能要带定雨遮啊、雨具啊，因为近排咧个天气都唔系好稳定，天文台都话即系会系即系譬如下个星期一或者稍后咧，都可能会有啲大骤雨啊，或者系狂风雷暴啊咁样嘅。嗱，听日立法会嘅财委会要处理嘅一个项目咧，就系、是、政府啊申请54亿啦，系拨款俾海洋公园嘅。咁因为咧，其实大家我諗即係呢个礼拜都有留意到㗎啦，就係、是、海洋公园咧过去嗰几年咧那个入场人数就唔理想啦，咁亦都咧係喺财政上面咧亦都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嘅。咁所以咧，如果係唔能够攞到呢54亿元嘅撥款咧，即係按照政府嘅說法咧，海洋公園咧好快就會係倒閉噶啦。咁當然啦，即係海洋公園就係、是、即係建立到而家為止咧，1977年啦，正式對公眾開放嚟講啦，咁都對有唔少人咧係一個叫做好承載咗好多回憶嘅地方嘅。咁而以往咧，海洋公園亦都曾經咧係獲得一個即係最佳主題公園嘅呢啲咁樣嘅大奖嘅，咁但系点解而家会系嗰个入场嘅人数年年下跌，亦都喺个财政上面出现问题咧？咁当然呢度有一啲嘅深层次原因啦，但系咧，似乎如果根据政府嘅说法咧，摆在眼前，如果立法会唔能够喺听日批到呢54亿元嘅拨款嘅申请嘅时候咧，咁海洋公园咧就有倒闭嘅危机。咁倒闭之下，嗰2000几名嘅全职员工啦，仲有佢好多嘅兼职员工啦，咁嗰个生计就受影响啦。另外一个亦都惹人关注嘅就系入边有好多动物啊，到底咧点样处理咧？近日咧系政府嘅官员啦，亦都系加埋咧海洋公园嘅即系董事局嘅成员啦，亦都系不断去同唔同嘅议员接触啦、游说嘅。咁譬如即系工联会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嘅建制议员啊，都系佢哋游说嘅对象。咁最终佢哋嘅游说有冇令到呢啲议员改变主意咧？咁呢个可能大家都要即系关注同埋留意啦。不过咧喺度亦都睇到咧，有一啲嘅议员咧又提出咗一啲 即係佢哋覺得海洋公園就算係撥款俾你咧，要應該要咁樣做嘅方向。譬如咧，民建聯嘅梁志祥啦，佢就話海洋公園咧倒閉咧就唔係社會所願，但係咧每月咁樣蝕錢咧都係好難支撐嘅。咁譬如就係話係咪批出嗰五十幾億就係愛嚟償還債務同埋稍作重整，咁但係就要縮減咧用得最多錢嘅各類動物項目嘅規模，然之後保留翻纜車同埋普通嘅康樂設施由政府直接經營咧。咁而譬如另外嘅一位議員啦，田北辰啦，咁佢就話五啊四億就似乎太多啦，咁不如先撥款十一億啦，咁啊俾海洋公園咧處理一下佢一啲嘅營運咁樣啦，咁其他嗰啲咧就再諗啦。亦都有議員咧，譬如阿葉劉淑儀有提出咧，就係係唔係可以刪減曬海洋公園入邊嘅一啲嘅機動遊戲咧？嗱，1871。海洋公園承載唔少人嘅記憶，你自己個睇法又覺得呢五啊四億咧應唔應該俾落去咧？亦都根據有啲議員引述咧，官員嘅說法就係話，如果而家唔支持咧，遲下可能要俾更加多錢。1872311打嚟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2020年5月14日朝早9点，立法会大会继续审议拨款条例草案，议员继续关注警队在新财政年度获增加拨款。教育界叶建源 向不同的教协会员进行语音调查，表示反对的高达80%。面对这个经济下行风险的时候，是作出资源分配的一些调整，但是为什么要牺牲教育而同时间呢就是增加警隊開支。 經民聯梁美芬， 好多好多咧，你一不滿咧，因為同你政見唔同，你就一定減，你係減到零嘅。警隊嘅開支減到零，係意識係乜嘢咧？香港係變咗一個冇人保護我哋生命財產嘅城市，無警城市。 民主派議員提出嘅52項修正案全部被否決。10点。消委会测试17款胶镬铲，验出5款会释放有致癌风险的物质，有1款在200度高温热油之下变形，3款轻微变形。研究及试验小组副主席雷永昌： 有一款浸入熱油1分鐘的時候就已經即時就變形了，未能符合它標示可以耐熱220度。另外有一款就是出現一個起泡的情況。 11点。律师会会长彭允熙话：佢有自由以个人身份向部分会员发电邮，就理事会改选表达意见。 我同我自己嘅朋友去做一个通知，做一个推荐，完全系合情、合法、合理嘅。下一届20位理事，每一个人都系有机会成为会长嘅。如果有机会成为下一届会长嘅人，系唔可以表达意见。咁我觉得呢个理论系完全唔可以成立。 下午4点半，本港今日新增1宗本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早前梨木树村66岁女患者的丈夫。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海洋公園嘅副主席劉明偉啊，其實即係據一啲嘅傳媒報道啦，佢近日都有去同一啲唔同嘅議員咧作出遊說，佢就話咧公園係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如果倒閉嘅話咧，後果係非常嚴重嘅。咁但係根據有一啲嘅傳媒咧整理翻而家唔同政黨對於撥款嘅立場啦，傾向支持咧，暫時咧就據報啊嚇，據報就話係得自由黨同埋經民聯嘅啫，咁表明反對嘅咧。就是公民党，其余民主党、民建联和工联会据报都还未去做一些决定的。但是当然经过政府连日来的游说，这些政党有没有改变主意呢？又或者他们会觉得这个拨款54亿是不是原封不动地54亿就给过去呢？1872311，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你觉得海洋公园值不值得继续拨款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田北辰，田北辰你好， 系你好，你好， 你都系被游说对象啦，应该 咁啊，梗系啦。 系啊，佢游说你嘅时候，其实用啲乜嘢嘅理由去尝试请你支持嗰54亿元嘅拨款咧？ 冇钱，冇钱咧就要倒闭。倒闭咧就个7000个动物唔知点算。 系。 咁就员工又解散，又好彷徨。OK。咁跟住就問啦，咁點解突然之間咁大鑊呢？就話銀行嗰個貸款呢唔肯再續啦。咁銀行貸款原來呢係咁嘅，原來佢係1819年嘅時候呢，係咪總之兩三年前呢，佢借銀行錢係借16亿嘅啫。 係 三年之後呢就16亿就變咗31亿。 嗯， 咁發生緊咩事呢？原來呢佢年年嘅亏蚀咧，就系靠同银行借钱去填个氹嘅， 即系就系咁债咯，咪真系 系啦。 哦， 咁所以咧，银行咧就初就信佢可以起死回生啦，又乜啦， 系 咁就年年都等出年，等出年，咁而家16个变咗31啦。 嗯， 咁佢旧年咧就话嚟攞100亿，就谂住咧有个将来。 嗯， 咁原来个100亿咧，如果要有个将来咧，其实都系要银行支持嘅、哦。 系。 那個100亿不包括還債銀行的31亿債的、哦 嗯、 是要銀行的31亿繼續支持，甚至乎可能如果蝕的話再借、 嗯、 那他的100亿呢就要來60几亿，就起將來4-5年後才落成的設施、 嗯、 在期間呢借錢又會越煲越大，由31亿再40几、50几，因為他年年都蝕的嘛、 嗯、 是一個這樣的嚇死人的一個景象來的。 嗯， 咁因為我係商界背景，呢啲嘢我唔可以入住良心唔講㗎。係。好啦，咁佢今次嚟係咩事呢？就係、是、因為舊年呢嗰、那個100亿嘅時候呢，銀行都話如果你同立法會攞咗100亿買到個將來呢，我都可能繼續借錢俾你啦。 嗯。 OK， 因為銀行都驚而家 call loan 呢佢就 end up 得7000只動物。 嗯。 就一架機器就冇嘢揸走， 即係31亿都一定還唔到咁樣。 就佢點還啫？即係除非立法會俾錢還佢啫。好啦，咁自從即係新型肺炎之後咧，佢哋越睇越覺得唔對路，自由行又越嚟越少，亦、嗯、都覺得因為反修例啊呢樣嗰樣咧，唔知幾時翻嚟啦。 嗯， 咁同埋最緊要我所理解咧，就佢、是、對海洋公園嗰個定位越嚟越感到好唔肯定啦。 係 ，OK。咁呢個其實亦都係我本人最大嘅一個問題。 嗯 ，OK， 就即係話海洋公園，你係得兩條路走嘅啫。 嗯， 你一係咧就純商業，如果純商業咧，你就香港冇咁嘅料唔得嘅，你就要去外國揾咗搞主題公園嗰啲人嚟， 嗯， 去搞啲機動好刺激嗰啲遊戲。 嗯， 你知道海洋公園咪有懸崖峭壁啊，有好多山啊。如果你搞嗰啲咁嘅刺激嘅活动咧，系一个全世界最好嘅一个定点。 嗯， 你有呢样嘢加埋迪士尼咧，就相辅相成。 嗯， 外国游客嚟咧，玩完迪士尼咧，又可以喺呢啲地方玩啲刺激啲嘅嘢，因为佢唔会抢生意啊嘛。 系。 咁如果系咁做咧，我哋香港就冇能力做呢啲嘢，因为冇一个国际品牌。 嗯。 你就不如索性系全球招标， 搵 啊环球嚟啊，玩 Six Flag 啊。有全世界有好多地方是做呢啲嘢嘅， 嗯， 咁啊租咗俾佢就等佢去搞，咁啊纯商业噶啦， 嗯， 另外一个选择咧就政府定性为保育教育嘅一个项目， 嗯， 咁就系讲海上嘅嗰、那个同海有关嘅咧嗰啲嘅生态啊、海洋生态啊好多好多嘢，咁、如果系咁咧，政府就应该自己。孭翻起曬整個法定機構咧，就專門就係做教育。 嗯， 咁咧啲小朋友嚟咧，其實就要好平就唔收錢，可能遊客會得收啲錢咧，咁就年年預咗一筆錢泵落去，即係好似醫管局。 係 醫管局其實就政府預咗錢泵落去，不過就佢好平咁樣樣去即係醫治香港人啦，係咪？ 係 病啊咁，咁你呢個咧都可以係一個。所謂公共服務的提供，不過是從一個教育保育的角度，咁政府就要預咗筆錢，就講到明咧，我年年都要分多錢落去咧，咁咪嚟做呢樣嘢。咁、我同好多人都經過咧，呢兩個定位係清晰嘅。佢、今日想做嘅咧就係、是、非驢非馬、又要搞少少教育嘅嘢、又要諗啲噱頭，又要有刺激， OK， 又要吸引到人嚟。 嗯， 咁嗰啲嘢咧。如果太過緊張刺激咧，又同教育嗰邊係脱節嘅。 嗱，其實咧，如果你頭先講話，即係翻翻去保育同埋教育嘅用途咧，呢、這個先至係佢本身去成立海洋公園嘅時候，其實佢個目的就係咁樣啊嘛，亦都係比較老舊嘅時候咧，海洋公園走嗰條路線啦。咁後屘佢發覺唔得，就發展咗好多，即係無論係以前嘅叫做即係執咗粒嘅閘鼓村啦，又或者係即係水上樂園啊等等咁樣啊嘛。咁所以我想問啦。即系但系政府而家去同你哋攞钱咧，就系、是、想救咗个燃眉之急，然之后佢就用一年嘅时间再去睇下佢第时嗰个嘅方向嘅。咁喺政府游说你嘅过程之中咧，似乎系唔系即系政府都仲系坚持你先俾咗钱救咗，然之后我先至再同你谂定位咧，系咪咁样咧？ 你嗰个问题就真系问得好好，咩嘢叫做救咗咧？原来我而家见完佢哋之后咧，发觉。出五廿几亿，只不过系俾银行甩身咋。 但银行嗰度系占咗三十一亿嘅啫嘛。 系喎， 系咯。 佢五廿几亿之中，三十一亿系俾银行甩身，廿亿咧就系、是、俾海洋公园去维持一年嘅营运，就预埋蚀啊嘛。 系啊， 系咪？咁、那个言下之意就系根本就是一个俾银行甩身嘅一样嘢啊嘛。 嗯。 咁如果我哋立法会批钱去俾佢，容许银行甩身。咁即係銀行冇信心嘅嘢，我哋竟然覺得有信心，咁點解呢？咁我梗係拉埋銀行落水㗎嘛。咁、 嗯、 所以對我嚟講，我梗係唔鍾意呢樣嘢啦。我梗係鍾意一個新嘅計劃、 嗯、 銀行肯繼續支持㗎嘛。咁、嗯、銀行肯繼續支持佢有信心，咁我先有信心投資㗎嘛。而家銀行話我要你要 buy me out， 即係我要甩身呀咁。咁呢筆錢擺咗落去一年之後，海洋公園係完全冇錢去做任何嘢嘅、哦，佢只不過還曬銀行啲債嘅啫、哦。 嗯 ，OK， 好啦，咁我同佢哋講咩呢？我就話呢個方案咧，我好難支持啦。 係 ，OK， 因為一年之後銀行甩咗身咧，就重大件事。 嗯， 咁到時咧，我哋就由頭再嚟過咧，就個一百億咧，就捱多咁多年咧，就有幾年係虧蝕嘅、哦。 嗯， 咁到时亏蚀再同银行借咧，人哋可能唔细噶咯。 嗯， 咁所以佢下次翻嚟攞钱咧，除咗呢五廿还债银行债之后咧，下次翻嚟攞咧就唔系一百亿减五十亿攞五十亿咁简单、哦。 嗯， 而系分分钟又攞翻一百，只不过我还咗银行债啫。原本我一百咧就银行继续支持嘅。 嗯， 而家咧就银行话我散兵，我唔玩啦。你还翻债啲债，跟住下次再攞一百咧就 total 一百五十。咁、 嗯、 银行就甩咗身， 所以呢个就系即系解。 我心谂咁样，我有乜可能支持咧？咁所以我同佢哋讲咧，其实你最简单就不如咁啦，半年嘅时间，你同银行讲，我冇钱还俾你 ，OK？ 你最好支持多我半年，半年之后我哋先睇。如果你而家要 call 窿逼我还嘅话咧，其实银行根本冇咩阻吓力噶。佢如果而家去 call 嗰个债务 ，OK？ 咁、 嗯、 你令到海洋公园，譬如话就倒闭啦。佢攞住七千嘅动物值几钱啦？佢要做咩嘢呢？咁应该就同银行讲，无论点你俾多我半年时间，半年时间咧，佢就要谂清谂楚攞个方案出嚟。佢到底系俾世界其他地方做个主题公园，系有好清晰定位，系同迪士尼相互相成嘅咧，定系佢想做翻教育保育？做翻教育保育咧，佢就要攞立法会市民嘅支持咧，长远计每年可能要俾三亿啊、两亿啊咁。但是支持住佢咧，就做啲有意思嘅嘢。咁嗰陣時有咗個清晰嘅嘢之後咧，我就覺得咧就值得咧，我俾銀行甩身啦。 嗱，但係田北辰個問題就係你而家譬如話批十一億俾佢營運半年啦，咁期間就再諗嗰個嘅動向啦。咁但係就算你話往後，如果佢嘅定位係教育保育，每年俾兩三億，咁始終你嗰三十一億咧，如果越拖咧，你要還嘅錢咧係越多喎。依、這個亦都會唔會就係政府講法就話你越遲批錢，其實你要批出嘅錢係越嚟越多咧？ 唔係，我十一億。就捱到海洋公園多半年嘅時間，點解十一億呢？就是、因為佢員工嗰啲支出啊、燈油火蠟啊，需要十一億，就冇涉及還債嘅。當佢定位清晰咗之後，翻翻嚟同我哋講個長遠計劃係乜？我哋中意個長遠計劃之後咧，我都覺得咧唔應該再借錢噶啦。 嗯， 就還翻銀行嗰三十幾億之後咧、嗯，我哋就另外開一個新嘅 chapter 啦。 我覺得長遠呢，其實銀行借錢其實是不應該的。 嗯，即 因為你銀行借錢有很大壓力，隨時都用支槍指住你要你還，跟住你蝕本呢，你又越借越多。 明白，咁 就一個計時炸彈嚟嘅。 明白，嗱，剩翻少少時間，咁我想問啦，即係政府，我相信佢未必即時有答案俾你啦。咁你聽日個投票意向會係點啊？ 聽日嘅投票意向拿住而家嘅方案嚟咧，我唔會支持。 嚇， 冇可能支持。 係。即系你就会否决噶咯，咁但系否决佢个后果就可能系真系执笠噶咯。 唔系、哦，如果否决嘅后果，咁银行咪知道立法会否决咗，银行否决咗，佢要 call 个窿做咩啊？佢 call 个窿攞咗7000个动物，而家银行就希望逼政府佢嚟立法会攞钱，等佢可以甩身啊嘛。 明白。然之后如果你哋去 咁，如果立法会唔批嘅话，银行 call 咗，银行 call 咗，拿住7000个动物做咩咧？ 咁又可能要再做一轮新嘅磋商啦。喂，田北辰，大概明白你嘅谂法，多谢晒你。咁我哋留意咧，听日你大家个投票嘅方向啊。唔该晒，1872321有5:30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2岁男患者是梨木树村女患者的丈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话，男患者没有病征，但是病毒量比较高。这个家庭群组的感染源头暂时未清楚。当局会向患者居住的梨木树村第五座的居民派发深喉唾液样本收集樽，涉及大约850户，每户有3至4个人居住，预计总共会派发几千个样本樽。另外，男患者在荃湾街市街卓明楼地下经营流动钟表档，近日一直有营业，但是没有保留顾客的收据，局方会研究怎样追踪顾客。至於患者5岁的孫女昨日確診，她亦都是居住在卓明樓。中心說，當局已經向卓明樓居民派發47個樣本樽。本港再有新型肺炎本地確診個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認為，反映病毒的社區傳播鏈未斷，部分患者可能沒有症狀，因此有需要加強社區病毒檢測的工作。陈肇始话：政府暂时无意改变复课计划，亦都唔排除时不时再有零星个案。最重要系掌握整体情况，当局会大力推动病毒检测工作。除咗为机场同院舍员工提供免费检测，亦都唔排除再扩大检测范围。但系承认，即使加强检测，亦都唔代表可以完全杜绝病毒传播。海关和水警联合在沙头角侦破一宗涉嫌用快艇走私的案件，检获一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化妆品、日用品、食物和电子产品，估计市值大约2300万元，拘捕2人。海关相信集团借住疫情期间走私，和陆上管制站关闭有关，认为以沙头角的海上走私来讲，走私货物价值属于高。海关初步调查之后发现，有集团利用持有禁区纸的货车运送货物至沙头角一个露天停车场，再用持有禁区纸的7人车将货物以木梯转运上近住顺龙街避风塘的快艇走私到内地。海关扣查3架货车、6架私家车和1艘快艇，拘捕2名涉案车主，其后获准保释候查。内地环球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政府对美国国内就新型肺炎疫情针对中国的滥扫行为感到极为不满，正是着手准备对一些提出反华议案的国会议员墨苏里州以及美方相关的个人和实体采取必要惩戒措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未有证实报道内容，即是说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停止审议推进有关反华议案，制止针对中方的滥扫行为。

設備啊，同埋建築物嘅折舊等等咧，個金額咧都要成四億幾。咁另外有機動遊戲咧，亦都要每年去翻新啦，或者係增加啦。咁嗰度咧每年嘅投資額咧都係相當之唔少嘅。咁所以如果話即係海洋公園去要撥款去支持嘅時候，咁佢往後個定位啊，究竟會係點樣咧？因為呢個定位咧，亦都影響到佢應該要投入嘅財政嘅資源嘅。嗱，而家咧，如果政府所申請嗰五啊幾億咧，即係五啊四億元嘅撥款咧，其中有三十億幾咧就係用嚟去到償還咧商業貸款同埋相關嘅融資成本，嗰度大概係三十到接近三十一億左右。咁然之後縮減規模嘅營運成本咧，就大概係11.3亿，資本開支咧就係6.9亿，即係嗰個加埋個數咧都差唔多咧係18亿左右噶啦。咁然之後仲有咧就係有5亿元咧係要嚟償還流動負債同埋可能需要嘅賠償開支添。咁所以如果譬如按照頭先田北辰嘅建議，不如就先俾咗11亿，就等啲銀行咧唔好咁快去追債，但係就等公園咧係可以暫時營運住，亦都咧可以諗下個新方向。咁大家又覺得呢個咁嘅方法是否可取咧？海洋公園究竟需唔需要繼續維持落去，或者佢個定位啊，應該係翻去保育啊，嚇海洋嘅一啲嘅生物嘅教育啊，定係都係好似而家咁樣兼具機動遊戲啊呢啲嘅主題公園嘅功能咧？電話號碼18-7231，大家可以打嚟傾下噶。劉先生，你好，劉生有咩睇法啊？ 喂，你好。 你好，刘生， 系我想讲咧，其实去海洋公园咧，如果佢冇一个真系切切实实可行嘅改革方案、改革创新嘅方案走出嘅讲出嚟吸引我哋嘅话咧，我唔会支持嘅。因为救得一时，救唔到一世。 系， 你明白一样嘢嘅系，本身海洋公园个定位系保育，环境保育。咁佢而家咧就困住细嘅动物喺度，好似坐监。我哋睇佢表演又好开心啊！你一问喺啲动物睇佢开唔开心，就系咁咯。 你自己有几耐冇入过海洋公园，或者最近入去系几时啊？ 我最近入去系2008年， 哇，都好多年喎， 30岁， 好多年喎。 两次海洋公园啫， 点解咁唔吸引咧？ 吓， 点解咁唔吸引咧？ 28蚊罐可乐， 系 成个公园而家太过商业化啦。你違反曬本身嗰個定位啊！ 嗱，但按照你頭先咁講咧，如果淨係留翻佢個保育定位嘅時候，咁你又覺得會唔會可以吸引到你咁樣咧去再入場咧？ 會，我係因為佢有呢個吸引力喺度，我先會去啫。 機動遊戲咧，機動遊戲對你嚟講麻麻地。 我去係主要玩機動遊戲啊，我唔去睇動物表演啊，我覺得好淒涼嘅啲動物。 哦，即係 坐監咁。 明白，即係你又唔睇動物，但你又覺得佢可以繼續做翻保育，但你又中意玩機動遊戲。 我會玩機動遊戲咯，係啊。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先啊，刘先生。咁啊，刘先生就觉得如果再拨款俾佢咧，会成为一个无底深潭。但系佢头先亦都讲到，究竟海洋公园嘅未来定位啊，应该系点样？你点睇呢？18-7231，电话旁边咧，请嚟新闻党嘅主席叶刘淑仪啊，叶太你好， 你好， 系定位会唔会系你今次决定咧拨唔拨款嘅最大关注啊？ 我哋新民党只系支持拨款一年咧，第一就俾佢一年营运嘅需要资金啦， 即系54亿， 冇晒收入，嗰54亿咧部分就系一年营运嘅资金， 系 有部分就走埋啲尾数，即系以前佢起落嗰啲景点啦， 系 其余咧有部分就系佢向银行借咗嘅钱， 系 咁因为佢系 statutory corporation 啊，法定嘅公司啊，即系同机管局一样。人哋借俾你咧，就因為特區政府係擔保咁滯嘅，咁所以我哋有責任要還。其實佢亦都向特區政府借咗錢嘅，另外有兩筆免息貸款嘅，咁需要一年時間嚟解決呢財政法律嘅問題，係嘛？佢可唔可以破產咧？點樣破產咧？員工點處理咧？未來個路向咧，我哋認為佢應該回歸翻康樂同埋教育嘅，即係保育啦。最初的法定的法例是这样讲的嘛， 是 吗？但素来的问题就是入不敷支，因为你知道1977年呢 海洋公园是马会的附属公司来的。即我想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就叫马会给钱。咁后来马会都觉得即係长贫难顾啦，即係个开支咁大。一个呢啲公园灯油火蜡啊，係开支经常性开支好大嘅。纯粹做保育康乐呢就唔够脾肺嘅。咁所以1987年政府将佢改咗做一个法定嘅公司，并且成立一个信托基金呢，政府俾咗2亿元佢嘅。当时嚟讲呢就2亿元就好多佢啦。咁希望佢就可以即係擴張下，吸引多啲人客啦。咁到03年盛志文先生做主席啦，亦都係佢当日好有商业头脑啦。另外亦都係受惠于自由行啦，所以佢个游客嘅人数呢一路去到700万係一个好大嘅数目。但亦都係令到呢个公园呢係挤迫不堪。好多香港人呢就觉得係失去了原来那个意义的。咁而家随住内地的大规模的游客呢，这个场面应该很难恢复的啦，是吗？咁而且内地自己亦都好多景点啊，广东省来讲先有长隆后有横琴，他们扩张很容易。海洋公园面对这样的竞争呢，长远我们认为它难以持续的。所以只是支持拨款一年，找埋点尾数，计下啲法律上、财政上嘅负担，长远嚟讲应该将个规模大大缩细，只系做翻一个香港人康乐同埋保育嘅公园。咁其余嘅地，有啲地可能可以用嚟发展房屋嘅，但需要时间研究啦。 作为一个即系保育嘅公园，即系其实你系咪期望咧？佢譬如所有机动游戏都唔应该再要，但系就 需要啦， 保留翻啲动物喺度。 嗱，佢7000只动物，咁我哋冇理由照顾啲动物，仲有熊猫形形落落添，系嘛？咁就香港嘅小朋友都需要有个地方睇下动物，等于我哋细个去冰球花园咁啫，系嘛？咁我谂将佢规模缩细，唔需要啲商业化嘅机动游戏啊，嗰啲即系。是回归返佢原来嘅使命呢係合理嘅。 但有啲人呢又觉得如果淨係做返呢个保育用途呢，又可能比较难呢，譬如同日本嘅一啲嘅譬如海游馆啊，又或者甚至係同长隆呢嗰啲去到争喎。 咁我哋唔会咁样定位㗎啦。係咪？因为譬如我哋细个嘅时候，即係近时啦，佢有海威。咁而家你知啦，都你世全球都系唔俾利用殺人鯨表演嘅，但系內地又有啊，長隆、橫琴又有，即系佢有好多地去發展，我哋系冇嘅，系嘛？我哋唔會，我哋個海洋公園唔應該再用即系話海洋館啊呢啲冇可能使咁多錢去同日本或者橫琴去競爭，係唔可能噶啦，系嘛？咁所以應該回歸翻，所以需要一年時間就要研究。佢縮到乜嘢規模先可以持續啦？ 係嗱，但係你頭先就話即係撥款俾佢做一年嘅營運，咁而家政府申請咧就係54亿几啊嘛，咁當中咧有大概差唔多17亿接近18亿咧，就係佢縮減規模之後嘅營運開支同埋資本開支嘛，而當中咧有30几亿咧，31亿咧，其實都係要嚟還債嘅。咁係咪即係話你覺得54亿係應該可以原封不動咁樣咧，係俾佢哋啊？因為有啲議員就話，即係54亿我都唔想俾，要俾少啲嚇。 還債一定要啦，因為佢係一個法定嘅公司，係特區政府係港英政府嗰陣時候成立嘅， 係 一個法定嘅公司。咁如果你呢啲債唔還呢，咁你影響第啲法定公司，可能機管局都借唔到錢㗎，係咪？即係呢個有個信用嘅問題啦。第二就係你亦都需要時間呢，即係佢有少少錢，應該1-2千万呢，係請顧問研究一下第日佢縮到乜嘢規模先至可以自給自足呢，即係可以持續呢，咁係咪？邊啲嘅景點可以唔愛？我想那个譬如我个人来讲，他那个缆车就很有价值啦，那个缆车驳过去由山驳过海边就相当之即是有特色啦，这些应该保留啦。那还有几多地可以发展呢？其实那里的而且确有地可以发展房屋的。 是，但是我们看到呢他撤除了31亿元的商业借贷之外呢，其实他还有呢是差不多接近53亿呢，就是政府的贷款来的。包括他重新 發展計劃，但係就未償還嘅政府貸款，同埋佢大樹灣發展項目，即係水上樂園咧，嗰個未償還嘅政府貸款啦。咁而咧，其實呢啲都係即係佢欠咗嘅債嚟嘅，譬如大樹灣嘅。 系啦，即系考虑啦， 都 系时间去研究啦。要但系佢有啲系工程嘅尾数要俾啦，有几亿元，应该工程嘅尾数嚟嘅。咁啊，商界嘅贷款应该要还啦。政府当然可以灵活啲啦，但呢啲都要需要时间研究。但总括嚟讲咧，我谂其实我哋支持俾五十几亿佢换一年时间咧，最重要就系要研究将佢减咗啲债务之后咧，长远。佢個發展咧應該係大規模縮細咁啊特別咧，相信有啲地土地可以騰出嚟係發展房屋嘅。 嗱，如果我聽而家似乎唔同嘅議員嘅説法咧，都似乎覺得佢個定位一定要再諗嘅，甚至佢嘅規模都真係要縮嘅。咁所以可能要想象就係話，即係政府一年之後就要嚟再攞個撥款，如果攞唔到嘅時候，其實最後咩海洋公園都可能係有機會面對一個倒閉嘅命運。 咁佢有第啲方法嘅，或者可以卖咗佢啦，好难讲噶，系嘛？ 明白，即系到时就政府再谂其他办法 啦。需要有财务顾问去研究啦，系嘛？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叶太，多谢晒，麻烦你，拜拜吓。叶刘淑仪系呢个新闻党嘅主席啦。其实头先阿叶刘淑仪咧，佢喺个背景简介入边咧，都大概讲咗海洋公园由1977年咧，到即系2003年咧开始起嘅一啲嘅变化，由本身嘅纯粹作为一个即系康乐教育用途咧，逐渐变为咧而家一个综合化同埋多元化嘅一个主题公园。嗱，当然即系而家政府就系话，如果你唔俾呢54亿咧，其实海洋公园咧可能好快就系面临一个倒闭嘅命运。咁但系调翻转，连续呢几日嘅磋商，似乎听起上嚟咧，议员对于未来海洋公园嘅发展嘅方向定位咧，都系有各式各样嘅意见嘅，甚至系认为政府应该要先去咧谂咗呢一方面咧，然之后先至再去考虑究竟佢哋系咪支持个拨款申请嘅，咁究竟面对咁样嘅情况，听日政府又会点样去回答议员嘅各种嘅提问咧？同埋我谂喺呢个事情上面咧，市民嘅意见都相当之重要嘅。究竟我哋而家系拨款54亿几去俾海洋公园营运一年啦，定系大家觉得其实？我連呢50几亿都唔應該俾落去啦，因為如果唔係咧，就會成為咗有啲人士口中形容嘅無底深潭啦。嗱，你又點睇咧？1872311，伍女士啊，伍女士你好。 你好啊。 係有咩睇法？ 我覺得咧，長痛不如短痛。 嗯。 應該咧，暫時關閉咗海洋公園先。咁、然後咧，再研究一下，睇下將呢個海洋公園點樣轉過一個新嘅主題公園。或者其他呢可以等啲其他游客又好香港市民又好有啲新嘅新鲜感啊。咁自然香港人最鍾意新鲜感㗎嘛、外地嚟嘅人都係。咁样咁啲人就会重新咁样呢入去消费呢，咁样先至可以刺激到先至可以重新可以做得返、起呢個公園嗰、那個那個收入咯， 明白 會振興翻。 明白。 如果繼續注資落去，都係冇用，都係長痛不如短痛。佢遲早都係關閉嘅啫嘛。 明白，多謝曬啊，伍女士嘅意見啊嚇，痛下決心啊，多謝你，伍女士，聽埋陳生好嘛？陳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 有咩睇法係？ 我就见觉得呢就之前有个嘉宾男嗰、那个系变为男 田北辰 男性啊田北辰佢讲嗰个方法会好啲囉，先批部分係啦11亿就俾佢营运一年，咁、就要佢哋提供返嗰、那个方案睇下可以点解。其实大家我諗好明白一样嘢，就係其实佢哋管理好嚴重問題，冇理由嗰個財政可以去到咁樣嘅。即係如果你問我啊，因為我都係土生土長香港人，咁啊、你問我對於即係希望佢保留到喺度嘅。咁但係其實有一啲嘢咧係需要真係要改變嘅。學佢哋咁講啦，就係話嗰個定位啦。咁我哋係做翻保育啦。其實佢哋入面嘅機動遊戲咧，好多已經 即係好老實好歐㗎。 嗯， 即係我哋亦都唔會吸引到我哋去玩嘅。咁而我見到人哋外地咧，譬如可能做一啲保育嘅動物園咁係點做咧？可能係有一啲接觸到嘅。 嗯， 即系可以接触到嘅，唔系好似而家我哋哦分开嘅。 佢而家都有一啲可以俾你接触到啲动物嘅，不过你就要俾贵啲咯，可以同佢食早餐咁样咯， 好 俾贵啲咯。 你 吓 嗰啲其实基本上好多即系冇攻击性嘅动物啦，或者佢哋嗰个生活环境咧，基本上同我哋香港海洋公园，我唔系话香港海洋公园嗰个好。是有阵时系好美化即一样嘢啦，但佢完全唔系我哋可以普通人可以同佢哋融入一齐啊，去接触啊，嗰种吸引力冇咗啦，因为佢仲系好旧式嗰一种唔够囉，我觉得足够唔够囉。譬如我哋带小朋友去咁，可能隔住个窗好远咁样望。 明白啊，即系想。 基本上都冇乜吸引力。 了解，多谢晒你陈先生嘅意见，又睇下听日啲议员呢如何决定啊。 为己为人，请佩戴口罩。 嗱，你量一量体温啦。 雪灿也是你和我。 活在香港之抗疫有事。 我姓冼嘅，我系九龙城一间中菜馆嘅老板。呢度系我阿爷嗰代开始噶啦，四十几五十年噶啦。晚市系主要收入嚟嘅，五六日到咁样可能六点零钟、七点钟到满噶啦。而家唔使排噶啦，而家都嚟到基本上系张台等紧佢嚟噶啦。还有可 以跨。针对饮食业嘅措施，顾客人数唔可以超过提供座位嘅一半， 隔开至少一点五米。 根据规矩攞到最尽咯，因为一点五米个距离咧。是基本上你不用开的了，一定蚀的。财富到塔院骨牌臨到这凳这样摆法呢，从来都没试过。就算是沙士的时候都没限到嘛。因为你凳又拍晒埋一边这样呢，是啊，咁中间空溜溜几张台这样呢，好像那种灵堂那种感觉。疾病上绑架 我，政府统计处公布首季食店总收益按年跌超过三成一，创有纪录以嚟最大跌幅。 我是华姐，执头执尾嘅，咁好多啊，冇办法，佢冇生意，有时问头一日得十头八个，好得人惊啊！自身就冇话减得咩，就减少宗数啊，份量就少咗一大半噶啦。 全部伙计都系八折出粮，再睇翻嗰个生意额回升咗几多，再加翻咯。 本港疫情转趋缓和，即日起放宽限聚令， 最多可以八个人同台食饭。 母亲节咪会有咯，第一次有翻订台咯。而家都系守住个祖业嘅啫，系见步行步嘅咋。自己 原来现实与那理想总不对。我系 Kenny， 我系开泰国菜嘅。都成四年啦，九龙城区近翻学校网咧，咁我其实呢三四个月都挨紧打，挨下去，别放弃，好有印象。唉，二月中过完情人节到啦，本身可能做紧万几蚊生意，突然间变咗几千，因为嗰阵时你新年前系准备好多人手，准备好多食材，之后一次过系个反差实在极大，嗰两个月系蚀到啪啪嘅真系。因为我由零做起的时候都未试过，即是千几蚊即是多少呢，三台收工。 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说，预计三个月之内会出现倒闭高峰期。 就我有试过营运，但是营运不到，直接停了成七八日的都成。没有的，我都是真的回家想想怎么搞。咁咁嘅时候，你就个意思就会好脆弱，真係成日諗下点样呢，係咪真係执咗佢呢，係咪要转行呢，孭住个责任太大，就想逃避。想逃避就好似啲虫虫搵窿圈嘅周围。香港人唔想死啦，或者係唔想闷啦，应该有得做嘅。即係嗰种精神囉。咁起码咁捱得过去，可能就慢慢推得好噶啦，因为唉，即系自己心血噶嘛。无论多么坏， 好心态。活在香港之抗疫有事， 制作黄佩珊，编导萧乐文，监制林家瑜。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内播出。 才是十多几届。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宋皇台道近住码头涌道交界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啊交通逐渐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啦，暂时收费广场对出多车。加士居道过海有少少车龙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比较长，排到去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是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货仓。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率降至5.5%以下，又预计将会定下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于2%-3%。恒生指数收市报23829点，跌350点，成交金额1186亿5000几万。恒指夜期跌紧67点，做紧23618点。十只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430.6升1蚊，中国飞鹤13.26跌1.62，中芯国际18.84升1.66，美团点评121.5升3.4，阿里巴巴194.5跌8，中国平安77.1跌1.05元，友邦保險67.15跌4，小米集團11.96升1.4，匯豐控股38.2跌7，盈富基金24元跌3.5。五大升幅股份：環球實業科技、益華控股、鬥盟科技、中國創意數碼、環球大通投資。五大跌幅股份：進東控股、克里斯丁、中天國際、萬威國際、首都金融控股。新股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751，日元106.96，瑞士法郎0.974，加元1.409，人民幣7.1，英镑兑美元1.221，欧元兑美元1.08，澳元兑美元0.64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港金收报15860元，比上日收市升1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715.81美元，卖出价1718.59美元。港汇指数108.8，升0.1。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今隔早前康庄道去红隧近理工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好，不过影响到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另外，东隧九龙入口咧近住收费广场一段亦都车多。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电话机楼，反方向咧九龙去翻将军澳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

生不息，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评论员黎恩豪。 时间嚟到傍晚嘅6:44啊，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今晚有黎恩豪，你好啊，你好黎恩豪， 系你好啊，陈燕平，听众大家好。 隔咗咁耐，我哋终于见到真人啦， 终于可以喺翻呢一个即系。港台喺大樓嗰度做呢個節目， 係啊嗱，咁啊本來咧就因為我哋都以為個疫情咧稍為和緩啦，咦得，但係今日咧又有一宗嘅確診個案喎，嗱而呢一宗嘅確診個案咧，亦都係同尋日嘅確診個案咧係相關嘅，因為尋日咧就有一位居住喺荃灣梨木樹村嘅婦人啦嚇，66歲嘅婦人啦，咁佢咧就確診咧新冠肺炎嘅，咁然之後咧佢。佢个孙女啊，亦都咧系确诊咧系染上呢个新冠肺炎嘅，而今日咧就系、是、到嗰个嘅爷爷啦吓，系确诊咧，亦都系感染咗新冠肺炎嘅，即系话呢一个家庭群组咧，暂时咧系有三人咧系确诊嘅噃，咁而呢个咧亦都系即系暂时咧系嗰个源头不明，亦都系反映咧即系社区有一个隐形嘅传播链喺度，呢、這个似乎对于我哋嚟讲就都真系相当之关注，咁究竟我哋呢个对抗即系新冠肺炎呢个嘅咁样嘅抗疫嘅行动咧，系咪会没完没了咧？ 其实而家个情况，我哋都记得之前都好多专家都提到咧，即系话真系可以即系完全即系暂用疫情暂时过一段落嘅条件，就系话即系喺本地并连续28日就冇一个即系本地传染个个案。咁本来我哋都守得住即系去到第20日，咁但系似乎呢两日嘅情况咧，就俾到啲新嘅信息我哋，就系话吓，其实一个社区隐形嘅传播链咧，可能形成紧嘅吓。咁而呢样嘢咧，就同我哋之前可能比较大家都会关心多啲。就係係咪啲海外傳入嘅個案係主導咗嗰個疫情嘅發展咧？似乎而家就有一個急轉彎，咁所以喺未來呢幾日，即係嗰個疫情究竟發展成點，其實都係會係一個指標，就係睇翻究竟我哋其實過去都好似嘗試去鬆動咗好多防疫嘅措施，又可以考公開試，咁又開始準備學校開復課，咁呢啲嘅措施係咪真係做到咧？我諗未來呢幾日係關鍵。 我諗咧，另外一個關注就係咧，即係當我哋懷疑社區係有一個隱形傳播鏈，即係其實社區係有隱形傳播鏈嘅時候咧，我哋嘅檢測範圍係咪應該加以擴大？然之後我哋先至知道咧，究竟啊嗰、那個那個即係隱形傳播鏈嗰個嘅存在範圍啊係幾大咧？令我哋知道究竟我哋嘅病毒究竟喺社區之中幾活躍咧？另外一個咧，可能大家都会关注的问题嘅就系、是，我哋虽然唔希望个城市咧长期地系有好多嘅运作咧，都系做唔到，或者系要有好多嘅限制。咁但系当我哋放宽嘅同时，我哋系咪亦都应该要加强其他嘅措施？譬如系咪要系强制戴口罩咧？喺某啲场合嗱，咁啊，因为咧如果根据翻即系最新嘅资料咧，譬如机管局嗰方面咧，佢哋就已经咧系。 会实行一个措施噶啦，即系啲嚟港旅客啊，佢哋进入咗去禁区嘅时候咧，下星期一开始咧就必须咧喺嚟港层嘅禁区范围入边咧，必须要佩戴口罩。机场嘅员工喺客运大楼嘅嚟港同埋抵港层嘅禁区范围入边，所有有旅客可以进出嘅区域咧，亦都系要戴口罩。咁呢个咁嘅措施咧，亦都系同时应用喺海天客运码头啦、机场嘅接驳巴士啊等等嘅。而国泰航空咧，亦都宣布咧，其实由听日开始咧，所有搭旗下航班嘅乘客都必须要戴口罩。嗱，如果当有一啲地方行出咗第一步嘅时候，我哋系咪可以考虑呢啲嘅措施个范围要扩大啲咧？ 其实呢啲范围咧，我自己觉得其实就应该即系尽快去做嘅，因为某程度上即系无论系强制戴口罩或者系扩大呢个检测个样本咧，本身亦都唔系一啲即系能力所即系不及嘅事，而实际上系有个显著嘅效果。我哋睇翻香港过去呢几个月，其实即系我哋同其他国家相比，香港其实因为市民嗰个自觉嘅意识非常之高，即系每日戴口罩，甚至系即系可能每日系要需要用几个口罩去翻工或者系去接触唔同嘅即系人嘅时候咧，其实呢个系有具体嘅帮助嘅。咁而另一就系话，其实系做呢个即系加强检测个实际成效，我哋睇翻食卫同埋食物卫生局嘅回复，其实佢都会提到就话，其实有好多嘅确诊个案有48%咧，其实都是曾经是做过呢个加强监测计划和检测服务识别去找到的个案，咁呢个是有个实际科学的效果。咁我如果去睇翻实际，即系而家即系政府去做检测的数字咧，其实可能同个人口比例上面都其实好低嘅。其实去到现在你睇翻系即系大概是168,000几人系接受个检测，咁但香港接近800,000人的人口，其实呢个系个好细嘅数字。 咁所以呢、這个呢究竟即係专家会点睇呢？我哋都揾专家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啦。电话号码18721，电话旁边呢请嚟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何柏良你好。 何柏良你好。 你好，你好，陈燕平。你好。 係，首先讲一讲呢今日嘅个案啦，就寻日係66岁嘅女患者啦，咁同埋佢5岁嘅孙女啦，咁而家就到呢嗰位66岁女患者嘅丈夫62岁嘅男患者。咁即係呢个家庭群组已经有3个㗎喇。你点睇呢个情况？ 嗱，佢家庭里边咧就有互相传播呢个，其实预期之内噶啦。因为你同一个家庭咧，就佢喺两个唔同嘅单位居住，经常系除咗口罩一齐食饭啊，接触。咁喺家居咁样嘅环境下边咧，就我预期咧就更加多嘅家人咧就陆续会确诊，甚至乎你话最终全部家人都确诊咧，就我都唔会觉得奇怪。咁我哋要留意嘅咧，就係喺呢個家庭群組以外啊，有冇其他相關嘅接觸者咧，就喺其後呢一兩個星期咧就確診。嗱，呢啲人士咧，主要如果會發生傳播咧，就係冇戴口罩啦。就譬如佢出去食飯或者喺其他社交場合，就有冇人同佢係雙方都冇戴口罩去到接觸？嗱，呢個就正正嗰個危險嘅地方啦。咁亦都係頭先主持所講啦。就其實室內咧就應該政府盡快檢視咧，就邊啲係人多擠迫嘅場所，就應該強制戴口罩。咁呢個其實我自己都講咗好耐，咁只不過政府咧就佢見到多人戴口罩，佢唔願意咧將呢個措施咧常規化或者強制化啫。 我哋不如先講翻咧呢一個嘅家庭群組咧跟住政府所採取嘅一啲後續措施啦。咁佢哋主要咧就會喺兩夫婦所居住嘅梨木樹村5座咧，向800多個嘅住户咧派發樣本瓶。咁啊，預計咧係收集大概3,000到4,000人嘅即係深喉唾液樣本啦做檢測。咁另外咧喺阿孫女啊所住嘅荃灣卓明樓咧，佢哋都派發咗咧47個。樣本嘅，咁有啲係未應門啦，咁佢哋都會俾業主立案法團就最轉交俾咧相關用户。但我想問啦，因為嗰位嘅男患者咧，佢亦都喺荃灣嘅街市街10號地下咧做一個流動嘅鐘錶檔口，係朝航晚拆噶嘛。咁其實相關附近範圍嘅人士都需唔需要係成為咗一個檢測嘅目標咧？ 如果佢去做嗰、那個鐘錶售賣工作期間咧，佢自己係佩戴口罩，同埋如果係買去就使用佢服務或者係購買鐘錶嘅人士咧，都係佩戴口罩咧，咁嗰個傳播風險咧係微乎其微嘅。咁如果你話佢喺嗰個從業期間佢自己冇戴口罩，埋去剛即係使用服務嘅人士亦都冇戴口罩咧，咁就有機會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睇翻過去 嗰兩個星期咧，就呢種場景發生嘅機會咧，我覺得係唔大嘅。如果有人係冇戴口罩咧，就你喺自己居住嘅範圍，就譬如喺同一層樓啊，或者就搭 lift 上落啊，落樓下散下步，咁樣冇戴口罩嘅場景嘅機會咧就比較大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如果佢係而家進一步檢測而揾到有一啲新增嘅確診個案咧，喺同一住大廈個機會咧會比較大啲。嗱，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呢個隱性嘅傳播鏈咧喺邊度嚟啦？嗱，我哋知道咧，就香港主要係用家居檢疫隔離啦。咁梨木樹村咧就包括第五座。其實就過去嗰一個月咧，就係有人喺裏面接受過家居檢疫嘅。嗱，家居檢疫咧就市民都記得咧，就我哋唔係全部人都安排做檢驗嘅。咁係去到咧好最近咧，先至慢慢落實全部人檢驗。咁咧就最近兩三個星期左右咧，就因為發覺有漏網之魚咧，就先至喺完成14天。家居檢疫隔離之前咧，先至加入驗多一次呢個安排。咁其實咧就呢、這個驗檢驗兩次嘅做法咧，就喺內地又或者澳門咧，佢哋一月開始已經係咁樣做。咁所以其實呢個本身已經係知嘅。咁冇做背後嘅原因咧，就部分因為我哋嗰個檢測就做得唔夠多，所以就冇做啫。咁呢個咧其實就正正。是即是嗰個源頭控制呢同嗰個檢測就做得唔夠多呢兩個呢係一環扣一環嘅。咁所以你嗰個檢測做得唔夠多就應做嗰啲冇做呢你自然個源頭控制得唔好呢你嗰個家居檢疫呢就有啲漏網之魚呢就會發生一啲隱性嘅傳播鏈。 關於檢測範圍其實首先你好都提過啦我哋嗰個數據嚟講呢似乎比起其他地方係咪爭啲呀李浩。 其實而家嗰個檢疫嘅數字咧，即係何柏倫都即係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就係話其實嗰、那個而家檢疫嘅數字可能即係得168,000人左右啦。但係其實冇話其實應該有個目標，就係政府應該即係至少係為幾多人去做呢個嘅檢測先至係即係足夠咧。 或者每日嘅樣本數目啊，我哋咪應該要有個目標咧？因為而家我大概以四月為例啦，我除翻開64,000多個咧，除翻嚟咧都係大概2,000多個一日嘅啫。 嗱，你講得啱啦。其實咧，就我哋可以將嗰個數咧分細啲嚟到睇。嗱，好可惜咧，就佢政府就唔願意咧將呢啲檢驗嗰個總數咧就分類別拆細俾我哋知咧，就譬如入境檢驗咗幾多，或者社區檢驗咗幾多。嗱，如果我哋入境嘅人士多，你好自然咧就喺入境嗰度，你起碼都要驗一次噶啦。嗱，我而家譬如睇翻五月咧，就佢公布咗頭五日嗰個檢測嘅數字。咁头五日呢就大约有8,000个样本係做咗嘅。 8,231。 咁我哋头嗰五日呢就经所有口岸入香港嘅人次呢係6,326人。咁我假设呢就每个入境人士都检验咗一次啦。咁你减一减呢即係话呢可以用喺其他用途嘅样本做咗嗰啲啦就1,905个。嗱，咁呢1,905个咧，就有一定係有部分咧係做懷疑啊、確診啊。如果係確診嗰啲接觸者啊，咁呢啲就甚至乎會驗多過一次嘅。你減翻條數咧，就除一除，就喺社區裏面就做呢啲偵查喺社區有冇一啲流網之魚嗰個檢測咧，就五月咧係講緊每日咧就200至300宗呢啲嘅檢測嘅啫。咁你以一個香港700,000嘅人口咧，你每日社區做200-300个呢啲檢測咧，就肯定係唔夠嘅。咁所以你唔可以睇條大數，你要聚焦睇咧喺社區裏面咧就每日做嗰個數目。咁我希望咧就政府咧就呢個社區檢驗嘅數目咧可以開誠布公，每日公布。 但我都想跟進問咧，如果睇翻袁國勇或者係即係其他嘅專家等等啦，佢哋覺得應該每日個檢測數目咧可以去到7,000至7,500左右嘅。咁嗱，而家如果我哋頭先計起上嚟，即係每日就當然達唔到呢個數啦。你睇其實究竟香港係咪有能力可以真係每日做到7,000多个樣本咧？因為我記得曾經應該係衛生署佢哋嗰邊都解釋過咧，都需要有一定嘅配套或者係即係檢測。人员嘅一啲相关嘅经验啊，等等咧，先至做到嘅噃。 嗱，呢个我谂有啲类似咧，就买口罩，就政府话买唔到， 咁但係其他人就買到，澳門又買到，內地又買到。嗱，你睇翻澳門咧，其實佢同我哋面對要增加測試嗰啲樽頸係一模一樣嘅。嗱，澳門咧佢而家咧已經係提升到咧每日做到6000個測試。咁澳門人口咧就仲少，都唔及我哋十分之一。咁我哋咧就而家政府講咧就每日咧就做緊大約1600咁上下啦，咁最多就可以做到3000個。咁點解唔可以做多啲呢？譬如睇返廣州，廣州都提升咗嘅。咁佢哋而家廣州就以1400萬人口計啦，佢哋每日做到7000個。咁所以香港呢，你話當然做呢啲係一定有困難要克服㗎啦，等於你買口罩一樣咋嘛。咁所以你話點解香港做唔到呢？就我相信呢，政府面對嘅困難呢就等於佢買唔到口罩一模一樣。 咁另外一个问题就係剛才都提到啦，就係、是、嗰个强制戴口罩嗰个措施，其实政府一直都係有呢个推搪嘅。咁其实返返嚟即係香港嘅情况，你觉得即係喺而家嘅有重用嘅口罩，亦都开始稳定返呢个口罩嘅供应嘅时候，其实即係系咪都系一个可为嘅措施呢？ 嗱，呢个系值得肯定㗎。嗱，因为呢其实香港人呢就都明白呢，戴口罩系用途呢个用处呢系好大的。在防疫里面，口罩是其中一个最关键的位置的。所以呢就政府基本上它不需要花太过大的气力呢就去到宣传和就游说香港人戴口罩。所以如果呢就它可以在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啦，或者室内的场所就明文就出一些要求，就要强制戴口罩。咁所有人都容易配合啦，譬如你而家有少數人嘅，譬如搭地鐵，就唔戴口罩啊，搭巴士啊、村巴啊、小巴啊、的士啊、Uber 呢啲咧，咁你變咗咧就發生一啲冇必要嘅爭拗。 明白，同埋可能都要問啦，即係譬如澳門啊或者其他地區可以做到一啲類似嘅要求嘅時候，點解香港做唔到呢？嚇，多謝曬你先啊，何柏良，暫時傾到呢度，唔該曬，拜拜。何柏良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電話號碼18723，先有7点嘅新聞報導。 今年第6次駛經台海，喺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話：正係密切注意有關嘅消息。希望美方能够妥善处理相关的问题，在地区和平与稳定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在下午4点，强台风黄风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52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菲律宾。预测大致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6度。听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嘅一两日炎热，下周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学院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九龙都有车龙的，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汇景花园。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去私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干诺道西去西环方向近正街车多缓慢，龙尾海港政府大楼。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平石村车多，龙尾去到天马苑，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塘尾道的支路是有车龙的，龙尾去到钦州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士会路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港珠澳大桥方面，因为天气情况改善了，大桥的中线和快线的车速限制恢复为每小时100公里，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恢复为每小时80公里。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海洋公园面对的情况，海洋公园副主席刘明伟， 我冇香港人是想见到公园执笠嘅。今次去立法财委会申请54亿元嘅拨款，性质同之前106系完全唔同。一个真系去让我哋维持未来呢12个月嘅营运开支，同埋去还清债务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起抗疫有想法。 星期一至五下午 精灵一点， 我是皮肤科专科医生陈乃伟医生。咁好多人咧，而家都一起努力咧去抗疫啦。要拣酒精初食嘅时候，点样拣呢？一定要拣翻合适嘅酒精成分先得啦。太少可能未必咧达到杀菌效果，而太多咧有机会咧刺激个皮肤，令到皮肤保护膜受损咧，就搞到咧个皮肤嘅手咧就引致个湿疹啦。咁所以咧，通常嚟讲，酒精初食我哋会拣60%至80%。而令到咧手部咧少啲咧会有皮肤过敏啦，或者有敏感嘅时候咧，一定要搽翻适当嘅润肤膏，同埋搽翻几次啦，早拣啲最基本嘅润肤膏已经够啦，冇有香料嘅。咁我相信咧，我哋好快咧就会打成呢场仗噶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等待战胜疫情时，最后胜利。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评论员黎恩豪。 时间嚟到傍晚嘅7:10，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噶。嗱，黎恩豪，喺内会咧，即系上个礼拜都经历咗一个叫做即系相当之混乱嘅场面啊。咁其实而家咧就系原内会嘅主席啊李慧琼咧，佢都系履行紧即系内会主席佢嘅职责嘅，系做紧一啲嘅事务嘅。咁而政府咧亦都系作出咗一个嘅預告啦，就係話政府係計劃喺5月27日喺立法會大會上面咧恢復咧係即係處理咧國歌法條例草案。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整個立法會喺審議國歌法嗰個嘅進程咧，佢喺舊年嘅5月幾已經係完成咗嗰個草案委員會嘅即係最後一次嘅會議噶啦嚇。咁即係話咧，其實由舊年嘅5月幾擺到而家都已經係一段時間喎。咁但係而家呢個情況之下， 下，將國歌法再擺翻去繼續進行個立法程序，恢復二讀。你覺得個對於嗰、那個即係立法會入邊嘅形勢會有啲咩影響咧？ 唔係，依個首先即、就、係、是。國歌條例草案是否應該要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呢？這個問題是本末倒置。現在根本的問題就是，究竟內委會主席、原主席李慧瓊他有沒有這個權力是去主持這個內務委員會，即使現在根本都未選出這個所謂即是接任的內務委員會主席。如果你處理不到這個程序的問題呢，其實就只會造成更大的矛盾。連過是不是他國歌法這件事本身呢都已經是後話。一個關鍵就是說，我們記得一年前即是社會去就這個逃犯條例修訂的爭議，最大的爭議就是出現了法案委員會的雙胞胎。而這個內務在這個立法會裏面出現這些程序，出現這些混亂的情況呢，其實只會製造更大的衝突。而政府霸王硬上弓，要因為李慧瓊和梁君彥拿了一個法律意見，就說李慧瓊有權去主持的內務委員會呢，就繞過了選主席的程序，然後就將政府想擺上去立法會的議案就擺上去。這個做法其實就是跟一年前 的逃犯條例修訂的做法如出一轍。所以大家要記得就是說，現在的問題的根本就是呢，本身這個國歌條例草案無論它是否在這裡，其實個問題就是在內務委員會那裡，而不是純粹說國歌條例可能擺了很久了，究竟應不應該擺上去。 但是如果根據翻即係立法會嗰度咧攞翻嘅法律意見，同埋上個星期啊，即係立法會嘅法律顧問亦都話咧，李慧瓊佢係喺由於即係之前有一個即係選主席選咗好耐都未能夠選到啊嘛，咁所以喺呢個狀態之下咧，佢哋覺得李慧瓊佢去主持翻嗰個內會嘅會議，處理翻一啲嘅事務，佢哋都覺得係一個適當嘅安排嚟。 咁立法會嘅法律顧問同埋即係梁君彥攞的法律意見是否一定是一個權威的法律意見呢？是否一定是唯一的法律意見？當然不是啦。究竟是否合憲呢？也都未經過其他的即是所謂即是其他的即是 cross examination。 但實際就是泛民主派也都是同時尋求了一個的外聘的法律意見。究竟為什麼梁君彥只是要考慮他自己選擇的一個經常是被政府去獲聘的法律意見，而不考慮另一邊的法律意見呢？這個問題是不是即是應該要先解決呢？咁其實而家冇定案嘅，但客觀效果就係話，立法會去唔理會泛民主派佢哋尋求嘅法律意見，然後就直接去攞咗佢哋嘅法律意見咧，就將李慧瓊做呢個內會主席去主持會議呢樣嘢就確立咗。咁呢個正正就係個問題。 咁但係而家政府已經係講咗噶啦，就係、是、想5月27號嘅立法會大會上面咧係恢復咧十條法案嘅二讀辯論，亦都係建議咧現階段優先處理咧國歌條例草案嘅。咁喺頭先黎恩浩所講嘅一啲嘅憲制上佢覺得有問題嘅地方之下，咁究竟而家去處理呢條國歌條例草案會有啲乜嘢嘅情況出現咧？電話旁邊咧請嚟民主派會議召集人陈淑庄，陈淑庄你好， 陈淑庄你好， 两位好。 系，对于政府而家想话五月27号恢复二读辩论国歌条例草案呢一样嘢，其实你哋本身系咪都预计到即系政府会系想咁做噶啦？ 当然政府加埋梁君彦，再加埋建制派，甚至法律顾问、秘书处等等，一起做咗咁多嘢，主要嘅原因都系为咗国歌法服务嘅啫。咁林郑都开到口话临门一脚，咁所以即系先前嘅一系列嘅活动行动都好，其实系回应翻或者被两办激活咗，咁所以咧就做翻一系列嘅情况。其实如果根据政府提供嘅文件咧，我哋都见得到咧。林郑就初就讲话，其实仲有一个系专利同埋关于国歌法咧，都等咗好耐。其实如果论时间上系即系论次序攞上内会，即系个委员会嘅报告攞上内会咧，其实系专利嗰个先嘅。即係關於嗰個法案相關專利嗰個先添，反而咁，但係政府都要將國歌法排先，專利排後，咁好明顯呢一個可能係佢哋諗住即係費事夜長夢多，咁所以就要即刻將呢一個國歌法先喺今個月尾喺立法會度討論。 咁但係縱使頭先黎欣浩都提過，即係各樣上面佢覺得喺個憲制上可能會出現問題嘅地方啦，咁但係縱使係咁咧，政府都已經決定咗5月27號係會恢復二。《國歌條例草案》，即是说呢， 立法會的會議到時是不是都應該要處理這條草案的了？ 當然如果根據而家嗰個暫時嗰個情況，即係我哋睇到都係行㗎啦。咁因為始終嗰個係有法定權力啦，咁嗰個即係會係排得頗為優先 咯。嗯，即係除非就話即係再有其他事件發生，否則嘅話就當日一定會係處理埋呢條嘅草案嘅辯論嘅工作㗎啦。 是啦，会开始讨论㗎啦。咁当然啦，仲有有相关有啲修正案啦。咁而家都呼吁緊即係议员们睇下係咪有需要要进行修订啦。咁跟住要喺限期前入啦。咁相关嘅通告我哋都收到㗎啦。 陳淑莊，但其實昨日即係李慧瓊都講，佢聽日咧就唔會召開內務委員會啦。咁但係其實嗰個內務委員會主席嘅爭議咧都係繼續緊噶嘛。咁但係而家政府似乎又想即係當咗冇咗呢個爭議，咁直接去令大家就係注視個國歌條例草案。咁其實即係民主派喺下一次召開內會之前，其實有冇啲咩準備咧？因為大家會好關心嘅就係話即係而家議會咁嘅情況，其實同一年前嗰個逃犯條例修訂係同樣好類似。咁究竟泛民主派有冇啲咩兩手準備？ 當然啦，大家睇得到咧，其實即係本來我哋即係我哋民主派出去攞嘅法律意見咧，外聘嘅資深大律師俾嘅法律意見，正正就係講咗而家呢一個有機會有利益衝突嘅情況，因為李慧瓊本身係之前嘅即係主席啦。咁開會召開會議，我講緊嘅係我哋認為佢而家可以召開會議咧，都係只係可以選主席嘅啫。咁呢個召開會議嘅權咧，係喺李慧瓊身上。咁而得一個項目可以處理嘅啫，就係選政府主席啦，內委會嘅政府主席。咁但係而家正正就出現咗一個情況啦，就係佢已經喺上星期五嘅下午辦完曬，無論係建制派好政府想去做嘅嘢，做完曬之後咧，係今個禮拜就唔再召開會議，包括係連選主席嘅嗰日都冇。當然啦，我唔知道下個星期會唔會有啦。但係呢一個部分其實就係正正就係講到，如果李慧瓊係有權作為呢一個主席，可以不停咁喺未有新主席之前，可以不停咁延續嗰個權力嘅話，其實佢就永續主席，就永續主席。咁選唔選到主席咧？其實呢一樣嘢咧。都已經唔再有意思㗎啦，因為其實乜嘢佢都包攬曬㗎啦。咁呢一個正正就係講緊嗰個利益衝突，而我哋一直以嚟最重要嘅一個議事規則就係希望避免利益衝突。咁但係李慧瓊或者甚至係佢哋講嘅法律意見就係話我兩害取其輕。咁因為而家咧就好例外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雖然係咁即係雖然係可以有有機會有利益衝突咁不過冇辦法啦。就算是一個解釋，咁就話有好多一啲好緊要、好緊急同埋好必須，咁但係而家你就叫利益衝突，同埋咧我都要講翻咧，其實政府嘅立場咧都有啲變化嘅。如果大家仲記得喺年頭嘅時候咧，講關於呢個產假條例嘅時候咧，羅志光局長曾經講過，因為當時都係未有主席嘅內會，咁而佢又係爭一步話要去初同呢一個內會主席磋商，咁所以當時咧羅志光局長就話。我咧就去同所有嘅選人，即係主席候選人去磋商，咁總有一個會成為主席嘅咁。咁即係喺政府嘅眼中都冇認為咧，當時叫做係上一個年度嘅主席李慧瓊係有權佢哋私底下去磋商。咁但係冇忘記，而家我哋一冇繼續係未有主席住嘅，但係而家突然間。個最大轉變就係外間嘅法律意見變成咗我哋立法會裏面法律顧問嘅法律意見，再變成咗所有建制派而家 endorse 咗，即係話同意咗嘅嗰個法律意見，就令到成個權力咧就繼續俾李慧瓊可以行使。咁所以其實政府如果佢認為李慧瓊當時有權，佢已經做咗嘢咧，就唔使好似而家咁樣。即所以其實政府自己嘅立場本身都係自相矛盾。 嗱，咁但係總之咧，而家即係立法會入邊就以立法會秘書處佢哋所攞翻嚟嘅法律意見，亦都係佢哋嘅法律顧問嘅法律意見咧，為一個準則啦，就認為李慧瓊咧可以繼續主持會議去處理一啲嘅事項啦。咁5月27日《國歌法條例草案》擺上去立法會做二讀辯論，泛民主派嗰度會唔會諗住係點樣去應對咧？ 當然我哋呢啲仲要再開會傾啦，咁就我哋暫時都未有啲咩特別嘅即係計劃嘅公布嘅，咁但係當然我都係喺呢度都係即係呼籲啦，或者勸喻政府咧，自己即係我哋呢一任，我哋呢一屆都係已經去到尾聲，而舊年呢一個時候亦都係因為送中條例鬧雙包而引致到。社會咁動盪，同埋亦都係好敏感，而喺但係我哋見到政府未吸取教訓，亦都未處理咗一啲比較核心嘅問題，或者甚至係深層次嘅問題，就繼續強推一個國歌化，亦都好明顯係一個政治任務啦。咁呢個我唔覺得對呢個社會有啲乜嘢嘅好處。咁我好希望政府可以再多思量去考慮啦，即係我哋不單止連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都冇，仲要再啃一個國歌法，咁呢一個我諗對香港所帶嚟嘅傷害會係好難去再修補啦。 好，唔該曬陳淑莊，同你傾到呢度。陳淑莊係民主派會議召集人，電話旁邊咧亦都請嚟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啊，梁美芬你好， 梁美芬你好， 係 嗱，你點評估咧國歌條例草案擺上去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咧？會唔會對於而家個社会一个绷紧嘅气氛咧，会有更加大嘅影响啊！ 我好难评估嘅，而家乜嘢嘢咧都会有好大嘅影响嘅，因为咧佢哋人哋唱国歌，咁都可能咧会刺激有啲人去打佢哋啊，咩嘢都有发生嘅。咁咧，我觉得咧就系咁。首先咧，嗰件事需唔需要做，同埋咧嗰件事唔做嘅时候，究竟会系点？咁其实国歌法咧。本身本来中国自己都冇国歌法嘅，你知2017年嘅时候，我相信就是香港开始出现有人哼国歌啊，喺啲球赛。咁总之咧，就中国咧就通过咗个国歌法之后，就将佢咧亦都颁布埋喺附件三。咁附件三咧，如果我哋附件三嘅全国性法律咧，同我哋以前讲紧嗰啲咩逃犯条例啊，或者骨灰庵条例咧，系个地位完全唔同嘅。附件三咧只有两种途径，佢本身颁布咗就一定系适用于香港噶啦，已经一咧就系我哋自己拣，话系咪当地立法，经过而家咁样有一读、二读、三读，好似国旗法咁样咧，佢就会变咗一条国旗条例，就系香港自己嘅法例。而另外一个方式咧，就好似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国籍法或者驻军法咧，佢哋就唔需要经过香港嘅立法会去通过嘅，佢直接就颁布噶啦。咁两种方式咧，其实嗰个选择咧就系我哋自己香港当日咧就话，学国旗条例嘅做法会 OK， 咁嗰阵时其实都大家觉得咁啊好啲咁。咁如果知道佢哋系会系咁样拉布啊瘫痪议会嚟阻挠咧，其实即系索性直接公布咧，可能仲简单。嗱，点解咧？因为本来国歌法咧，我认为咧，其实佢讲紧嘅嘢系细埃嘅嘢嚟嘅，即系根本咧就系你唔侮辱国歌。是吗？就唔会有咩问题嘅。咁香港绝大部分嘅人，我相信就唔会系冇想人哋去睇到自己嘅国歌俾人侮辱。你侮辱人哋嘅国歌人都唔好，何况自己国家民族嘅象征呢？好啦，咁今日呢就系佢哋将佢呢就即捆绑晒其他嘅嘢呢，我认为呢系非常之愚蠢同埋不明智嘅。因为其实系根据嗰个立法嘅程序呢，如果我哋今届嘅会期完结之前都过唔到呢个国歌条例咧，咁就 lapse 噶啦，即系话失效啦。 即下次再嚟过啦。 结果并唔系佢哋话以后唔会再立喎， 下届再嚟过啊嘛。 而系会直接公布啊嘛，因为咧大家真系老实讲咧，呢个国歌法咧，你话下一届又拎翻嚟用国歌条例，佢个遭遇可能又同而家一样嘅，咁何苦咧？咁不如直接公布啦。 但系梁美芬嗱呢度咧，我有。即係兩個問題想問嘅，其實如果按照本地嘅立法程序，當然政治分析係一部分啦。但係實際上咧，如果按照本地嘅立法程序咧，如果你今屆嘅立法會會期冇辦法處理到嗰條條例草案嘅時候，你下屆咧係可以重新嚟過噶嘛？因為呢一個咁樣嘅 係咁咯， 係啦，呢一個係可以永遠喺存在 嘅。問題唔係政治，但係要立法咧係憲制嘅責任。 係， 唔係如果憲制責任嘅話，你下屆其實可以重新做過噶嘛？嗱，梁美芬嘅意思嗱。而家嘅意思就係話咧，社會氣氛咁矛盾， 覺得重新做過，你係覺得可以點做？ 唔係，咁我問翻你，你咪覺得你而家係兩害取其輕先？ 冇害㗎，呢個係我哋要做嘅。呢個係因為唔想 全國直接宣布呢個法律係比香港本地立法更加好。 唔認識呢樣嘢咧，就係你哋 自己逼嗰個直接公布嘅。因為對於我認為議會嘅時間咧，就唔係俾人不斷咁樣去浪費嘅。 嗱，不如又俾阿林欣浩 啲藉口去， 唔係你咪兩害取其輕咯？而家咪真係。嗱，因為你頭先嘅講法係一個政治分析嚟噶嘛。 對絕大部分嘅市民嚟講，我哋係有要保護我哋嘅權利，去唱我哋嘅國歌，唔會俾人打。我哋希望我哋國歌係受到尊重，所以你嚟講，因為你唔想咁樣嘅話，你就叫做兩害。對絕大部分香港嘅市民嚟講，我相信我哋係唔想我哋嘅國歌喺香港呢個特別行政區嗰度係可以俾人侮辱，有人唱國歌 嗱。梁美芬 係 偷換概念嘅，如果就喺街度有人俾人打咧，而家有刑事，而家有刑事條例可以處理到噶嘛？梁美芬，你係完全偷換概念啊嘛？现时已经有公安条例，有其他嘅刑事法可以处理俾人袭击噶嘛？系咪啊？ 你见唔见到有人唱国歌俾人打先喺商场？ 咁你咪拉佢咯。 你 警察咪拉佢咯？关国歌法咩事啊？ 唔系嗱，不如咁讲啦。 你唔好唔识法律咧，喺度乱噏。中嗰个附件三已经写咗有个国歌法。 嗱，你又调翻转，而家唔系讲喺国歌法俾人唱紧国歌俾人打啊嘛？系咪啊？ 你哋乱搞咧，就只系话你放弃咗当地立法机会，而系要自己去选择直接公布。 咁咪两害取其轻咯。 不如我咁问啦， 呢个系你哋造成噶，你明唔明啊？ 梁美芬啊， 我哋就好想用当地立法去做啦，因为倾咗50多个钟头，而且大家已经完成晒嗰个时间，你咁嬲都冇用噶。香港就 系出现咗有人唱国歌法。喂，我唔嬲， 你哋出咗呢个国歌法嚟嘅，你知唔知啊？ 不如咁啦，梁美芬啊，我有一样嘢我真系想问嘅。如果你话直接公布咧，其实我哋以往点解要将啲法例摆入去附件三，然之后再要经一个本地立法程序，就系因为内地有好多嘅一啲嘅，譬如系刑罚处理啊，其实喺香港唔可以照到 冇噶嘛。一个适应化嘅过程啊， 咁譬如如果根据内地 就应该支持我哋快啲，你而家咪就系适应化咁咯。 所以我 就 想 将佢三通过啊嘛。又唔要， 唔系，所以 你唔要嘅话咧，你咪要选择第二个途径，就系、是、国籍法，就系、是、咁做啦。 嗱，不如阿梁美芬 法都系咁做嘅。 梁美芬 驻军法吓， 唔系，所以我就想请教咧。其实而家系讲紧咧，国歌法内地嘅国歌法咧系涉及到一个刑事嘅惩罚噶嘛。佢就话咧，如果你系有一个歪曲贬损方式就唱国歌或者用其他方式侮辱国歌咧，系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15日以下拘留噶嘛。咁亦都系。构成犯罪就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嘅，呢啲条文冇办法照吸落去香港嘅，系咪咧？ 唔难解决嘅。如果驻军法嗱，佢真系要去到嗰步，我相信我哋系立到国歌条例嘅。OK， 有志者事竟成，我哋会选择更好嘅方式去适用呢个国歌法，所以嗰个系更加符合香港政治 咁。所以嗰个咪一定要经过本地立法程序咯。 如果真系要去到嗰步咧，你好似驻军法咧，佢可以整一个 chapter， 就系话喺港澳地区嘅时候点用咯，系嘛？所以呢有好多方式，你哋自己又唔熟内地嗰个全国性法律要适用香港，有好多嘅方式。不过而家我尽量希望唔使发生直接公布实施。 即你觉得就算 因为我哋已经完成咗成个讨论，二读都完成，嗰、那个喺委员会都讨论晒啦。你哋不如呢就系、是、叫佢哋收下手，俾我哋顺利通过咗佢，就唔使出现你头先讲嗰啲情况。但如果出现到要直接公布嘅，真系政府冇路走。特區冇路走，我認為我哋做得到，我相信咧各個條例係可以通過。做唔到真係直接公布，佢有好多方式，佢可以咧就係話將佢係調整咗之後，係有一部分係適用港澳地區都得 㗎。好，時間所限，傾到呢度，多謝你，梁美芬議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考虑将合适的商用土地改为住宅用途。启德早前有商用地流标，陈茂波表示政府卖地随行就市，又表示香港市场受中美贸易战、社会暴力冲击和疫情影响，其中住宅市场回调较少，商业及工厂大厦回调较多，影响地价。他又说，土木工程拓展处正是进行技术研究，如果可行，政府会考虑启动城规程序，将流标的商用土地改为住宅地，又说会继续按计划卖地。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昨天确诊，住在梨木树村66岁女患者的丈夫，同样没有外游记录。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 62岁男患者每日都会坐车由家中前往荃湾街街市，经营一个流动的钟表烫口。他一直没有病征，入住检疫中心检测后才确诊。他近日一直有营业，但没有保留顾客收据，局方会研究如何追踪顾客。他表示仍在追查感染源头，不排除男患者是早已带病，是群组当中首个感染的人。张竹君又说，疫情变化仍有待观察，公众可能要接受长期与病毒共存。警方就去年11月的理大事件起诉12名年龄介乎18到60岁的男女参与暴动罪名，其中三人另加控一项管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罪，有一人另加一项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案件下星期一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去年在理大一带的事件中，15名年龄介乎16到61岁的男女在警方驱散时被拘捕，有8男2女拒绝保释，拒保候查之后获释，5名男子继续保释候查。警方进一步调查和征询法律意见后，在全港各区拘捕5男2女，连同早前获准保释的5名男子，有12人被起诉。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世贸总干事阿泽维多计划提早在今年9月卸任。62岁的阿泽维多来自巴西，2013年起担任世贸总干事，目前是他的第二个任期，原定明年8月结束。消息说，世贸164个成员国代表团团长将在日内瓦下午举行特别视像会议，预料阿泽维多届时将通知各国成员有关提早卸任的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炎热，下周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到星期二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现时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风力楼。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快线有意外，龙尾风力楼。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新楼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另外最后少少近住启业村一段交通大繁忙，车龙就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青山道因为有水务急收，咁而家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顿面包对开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大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大家好，我系手下留情嘅刘伟恒。呢段日子大家可能少咗见面，不过可以用多啲时间去谂下，究竟我哋最关心、最在乎嘅系边一啲人、边一啲事情呢？谂完就即刻做。 多啲关心下佢哋，多啲做翻你中意做嘅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嘅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俄罗斯个疫情咧咁样发展法咧，民众对于总统普京嘅信任度咧系跌至14年嘅新低嘅。国际顾问杨立明， 俄罗斯人普遍都系担心经济呢一方面，普京都开始咧补贴雇主，佢要出粮，佢会用经济牌咧去挽回佢自己嗰个民众嘅支持。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932年的时候，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是一个 Princeton 的心理学家，叫做 Howard Warren， 发表了一篇论文《社交裸体与身体的禁忌》。他就发现基本上就没什么特别大的坏的心理影响，反而有一个叫容易亲近的感觉还会是多了的，甚至乎对健康都会挺不错。我不计划懒亲的直线， 祝心理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黎恩豪。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就住国歌条例草案啊，政府咧系去信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李慧琼啦，就表示咧，政府希望咧，政府计划喺5月27日嘅立法会大会会议上面咧恢复二读辩论。大家点睇呢？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李欣，我哋头先就同分别同阿陈淑庄啦，同埋阿梁美芬倾过啦。咁特别阿梁美芬就提咗一点咧，佢就话如果你真系譬如今届都个立法会都不能够过到这个国歌条例草案的时候，他就觉得其实可以直接将内地的国歌法拿来香港去使用，其实得不得的呢？ 其实如果看回我们现在香港那个法律的制度和内地那里，其实你看回其实有很多的条文，内地国歌法的条文其实是还需要适应化的，因为无论是内地他怎样去具体执行那个刑事化，所谓侮辱国歌呢啲嘅行为咧，其实同香港嘅所谓香港嘅习惯系好唔同。至少內地有行政拘留，香港是沒有、而第二就是咧，始終香港法咧都有行普通法的地區，普通法的傳統咧，其實如果係依樣嘢，當牽涉到去一個表達自由的時候咧，其實係需要考慮埋個人權嘅向度噶嘛。咁當然而家嘅國歌法的確係仍然係有好多嘅缺漏嘅，特別係針對侮辱國歌可以成為刑事嚇依、這個做法咧，其實係存在咗好多爭議。咁其實我哋睇翻成個大嘅形勢，就係過去一年社會已經有好多。好多嘅爭議咧，特別係就呢個逃犯條例嘅修訂，引發咗好多對於政府嘅管治嘅正當性，即係對於立法會嗰個權威等等嘅挑戰。咁其實而家夾硬要將個國歌法喺咁短嘅時間再要擺上去二讀咧，其實都會製造另一輪嘅社會紛爭嘅。咁如果用梁美芬嘅講法，其實即係當然啦，佢又唔係中央啦，即係佢亦都唔係全國人大啦。我唔明佢點解會咁快有呢個武斷，就係、話一定會即係國內去即係會批翻即係人大去通過呢一個嘅所謂頒布呢一個嘅國歌法。适用于香港，但如果新一届的会期再去审视，我想这个都是一个政府可以拿来去舒缓社会怨气的方法的、这个就不是纯粹是讲那个法例的问题，也有政治的考虑，而作为一个议员本身呢，也都要考虑这些社会成本， 即是按回、原本的立法会的程序处理，如果今届的会期不能够处理到那条条例草案的，那就下届 條條例草案咧就由頭再做多一次啦。 係啊，其實依個由頭再做係冇問題嘅喎，因為如果即係依個審視依個過程，雖然係花咗好多小時嘅討論，但實際上冇社會嘅共識。啊，頭先梁美芬話社會大多數嘅人都支持，我唔知佢有啲咩數據，有啲咩民意調查啦。咁佢仲要調轉就話，即係如果市民唱國歌俾人打啊，咁嘅情況係咪想繼續發生？咁依啲情況當然冇人想見到，而實際上警方有足夠現時嘅法例係可以處理到依一啲襲擊嘅案件嘅。咁唔可以將國歌法同埋一啲已經現行法例可以涵蓋刑事罪行相提並論噶嘛？ 嗯，咁同埋其實如果我哋仔細去睇翻咧，而家特區政府所提出嘅嗰條國歌條例草案咧，佢入邊有唔少嘅內容。當然佢主體全部都係跟翻咧內地嗰個國歌法啦。咁但係佢亦都真係除咗刑罰之外咧，有另外嘅地方咧，亦都係就住香港特別嘅情況而作出一啲嘅調整或者係相適應嘅。咁所以如果話即係香港唔能夠喺個會期上面就過到今屆會期就過到咧呢條嘅國歌條例草案。是否就可以将内地那条的条文直接在香港实施应用呢？这个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要法律专家再去深究的议题。1872311，张先生你有什么看法？ 张先生你好。 你 好，有什么看法？ 立法会议员呢，他的职责就是去立法。那就无论你立那些法是什么法律，都是他那个的责任。纳税人资深给一些立法会议员，他就应该履行了他宣誓，就是要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国底下的特别行政区。 嗯。 那无论你是建制派或者是反对派，每一位的立法会议员其实都有民意的授权。 嗯， 你无论你透过功能组别选出来也好，或者直接选举产生出来也好，都是有民意授权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位郭议员或者任何一个是被委派他去选一个内务委员会主席，都可以有六个月都选不到一个内务委员会主席。 嗯。嗯， 你唔好理现任嘅主席会唔会出嚟选， 嗯， 你嘅责任就係俾机会人哋去产生一个透过一个选举内务委员会嘅一个选举，去选一个内务委员会主席，就係咁简单。 嗯， 你唔好话哦，我俾佢选到出嚟呢就有恶法啦。 嗯， 呢个係阴谋论嚟。 嗯， 我只係想讲呢，嗰啲无论哪个都好，他是做不到他选民期望他做到的事。无论那个主持去选这个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的，是建制派也好，反对派也好，泛民也好，你的职责就是尽一个合理的时间底下去选出呢、这个内务委员会主席。 好多谢晒啊张先生嘅意见嘅，听埋曾先生啊，曾 先生 你好， 你好， 系有咩睇法？ 系头先我就想讲翻国歌法啦， 系 咁我就认为梁美芬议员今啱嗰个电话就令到我有少少嘅感觉啦，咁就系佢就话到咧而家本地立法同埋中央直接颁布，咁点都会势在必行噶啦国歌法。咁所以呢而家你哋最好呢就等我哋喺本地立法就会更加好啦。咁我就认为呢一个讲法就唔合理嘅。因为如果你讲到係如果本地立法唔成功就一定会中央颁布嘅话，咁立法会要嚟做乜嘢呢？ 嗯。 咁然后就係呢我认为如果一个法案嚟到立法会係凝聚唔到共识嘅，咁样或者今年搞唔掂嘅，咪下年再提上嚟，再经过咯，下一个会期。咁但系如果都系倾唔掂嘅，咁你中央当你系有权或者有咁嘅程序做得到，直接颁布俾香港嘅时候，咁佢系需要考虑香港凝聚唔到共识嘅一个议题，你直接去到执行嘅时候，嗰、那个政治嘅反弹，嗰、那个政治嘅代价系可能会好大。 我想放嘅就咁多啦。 明白，多谢晒你曾先生嘅意见啦。黎欣豪真系好快，国歌条例草案呢，其实因为佢纳入咗国歌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要本地立法㗎嘛。咁即係话呢，其实香港系的而且确系有一个责任呢，需要将呢条嘅法例呢喺本地经过一个立法程序呢喺香港实施嘅。咁如果而家呢个版本系喺社会上有一啲人系有意见保留嘅时候，咁、那个回旋空间究竟喺边度？ 咪、那个回旋空间就系暂缓啦，即系等于一年前即系逃犯条例修订嘅争议出嚟之后，咁咪暂缓，然后咪重新做一个咨询，然后去再系即系喺立法会乱做讨论咯。因为实际上而家好多问题，即系国歌法里面亦都系未仔细讨论，或者系未仔细得到社会共识噶嘛。咁呢个系先至系要面对嘅困难，系咪要继续加剧香港嘅政治矛盾，加剧即系政府管治嘅成本咧？咁呢个系议员应该要深思。 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同大家倾另外一个咧，同健康相关嘅问题，不过亦都系同立法会咧入边嘅事务相关嘅，就系、是、有关于电子烟同埋加热烟咧嘅规管嘅条例草案咧，而家咧可能会有机会立法会系可能会系终止审议嘅，大家点睇？1872311倾下。 世杰，有人放咗个鱼缸喺马鞍山村嘅路口啊！ 所以问啦，人哋养鱼啫，你咪理啦。 唔系噃，成个鱼缸摆满垃圾，而家变咗垃圾桶啊！ 系啦，今个星期我正正请嚟咗鞍山探察管嘅团队，讲下呢个鱼缸事件，同埋介绍山野清洁大行动。 而我就继续主理大气候低碳生活问答比赛，预埋你噶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幸福。交晒俾你。 一开闸嘅时候，刘伟恒、梁丽勤应声大出啦，何铿亦都唔慢咁啊，大外档嘅江碧维骑住只手下留情三爬两半咧，就抢咗个有利嘅位置啦。开始转弯入直路嘅时候啊，江碧维仍然放紧噶，去到最后二百位，江碧维赢紧成条街啊，铿梁勤三只追极都追唔到啦。江碧维拆旗嘅手下留情应该可以顺利赢出啦。要知道最后嘅结果，星期一至五晚8:20再同大家详细报道啦。 交翻俾直播室啦，唔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019吸烟括弧公众卫生修订条例草案呢，个目标呢就係计划係全面禁止电子烟同埋加热烟呢一啲嘅另类吸烟产品嘅。咁其实呢嗰、那个嘅法案呢係喺2019年嘅2月呢刊宪同埋呢係喺立法会首读同二读之后啦。咁其实立法会呢都开咗个条例草案委员会呢，直到呢係今年嘅即係1月为止呢都已经开咗8次嘅会议噶啦，咁不过咧，如果你睇翻嗰8次会议咧，都系未能够进入去条文嘅，即系逐条去到仔细去审议，都系讲紧可能系好多一啲嘅原则啊，或者希望政府啊提供数据嘅问题。咁所以咧，系呢个委员会嘅主席啦，条例草案委员会嘅主席咧，郭伟强咧，佢就认为啊，今个月同下个月可举行会议嘅次数咧，同原定目标咧系10次咧系有差距。佢认为要喺今个年度嘅会期之内完成嘅条例草案嘅审议程序咧，似乎系不切实际，因此咧就建议法案委员会终止审议，亦都希望咧议员能够喺下个星期三或之前咧回复系咪支持嘅。咁亦都有关注嘅议员啦，同埋系教育界啦，都感到即系相当之即系失望啦。如果真系停止审议，因为佢哋觉得喺电子烟同埋加热烟呢个问题上面咧，实在对于年青人有好大嘅影响嘅，如果再迟一年，再即系今年做唔到，出年再嚟嘅话咧，即系话咧，整个嘅程序咧就要差唔多然后一到两年咧，先至可以规管到呢啲嘅另类烟草产品啦。咁呢个对于青少年嘅健康啦，同埋对于整体社会嘅健康成本咧，佢哋觉得系不利嘅。嗱，大家点睇？1872311打嚟倾下。黎欣豪，我哋不如先同咧法案委员会主席郭伟强倾下。 好啊，好啊。 郭伟强你好， 郭伟强你好， 主持你好， 可唔可以同请你解释一下咧？嗱，而家我哋其实开咗8次会噶啦，咁但系点解你觉得唔能够喺今个立法年度入边咧处理到相关嘅工作咧？ 系因为大家都睇到我哋而家剩翻5月同埋6月2个月，咁而我亦都喺上一次会嗰度咧就问过各位委员同唔同意我哋加开会议？咁收集翻嚟咧，加开会议嗰个次数咧，同我哋嘅目标咧有距离，咁即系唔够时间完成晒成个审议，所以就要问翻各位委员，咁我哋嚟紧个去向系点？咁所以我先后 又再發咗第二次嘅問卷，如果而家終止，大家是否同意？咁當然都係要尊重各位委員嘅剔翻嚟嗰個，即係回應嗰個結果啦。 嗯，咁即係話係咪如果議員唔同意去終止嗰個工作咧，你哋係會繼續嘅需要？ 係冇錯，如果佢唔同意嘅話，我哋會繼續，但係就唔係嗰個密集式嘅會議咯，只能夠係六月召開多次咯。 但我想問翻咧，而家嗰個會議進程啦。如果我睇翻你哋上一次嗰個會議記錄，應該係十二月嗰個會議，再上一次嚇嘅。 再上一次係流會嗰次，一月嗰次。 係啦嚇。咁但如果我睇翻咧，即係十二月嗰個開咗會嗰個會議記錄咧，似乎而家啲議員都仲喺度問緊咧，政府要提交一啲嘅資料，譬如就係話十五到十九歲嘅青少年使用加熱嘅非燃燒產品嘅比率咧，同埋嗰個同期啊，啲青少年喺吸食傳統香煙嘅比率咧嘅比較，即係等等呢啲咁問題，似乎係咪一直都入唔到去逐條條文做審議啊？ 嗯，其實我哋大概因為早期我哋就做咗好多諮詢啊、收集意見啊、公聽會啊，大家都記得我去年四月喺四月裏面開咗三次公聽會，已經盡量追時間。咁而之後大概整體用咗三個會嘅時間去俾大家就住成條法案嘅優劣去做咗回應嘅。所以我本身喺五月呢個會嗰度呢，就提出咗我哋差唔多夠時間啦，我哋要進入逐條審議。咁所以就問大家，如果要進入逐條審議，我哋保守估計要開幾多次會，問咗大家，咁大家剔返返嚟就話有人同意，有人唔同意，咁又唔係個個會齊人，咁即係其實大家委員剔返返嚟俾我做個統計結果，而我只不過係最後公布嗰個處理方法囉。咁但係講真，因為雖然我係主席啫，但係我只能夠主持個會議，我唔所個會議點進行其實都係由委員一齊去決定囉。 嗯， 但即系郭伟强其实都有个情况啦，即系话如果终止运作，其实究竟下一届即系立法年度究竟会唔会再继续再做翻，或者重新去审视翻呢个即系吸烟条例草案嘅情嘅，其实大家都唔知嘅。咁其实变相可能就变咗真系流产咗成个嘅法案噶咯。咁其实即系见到咁多，特别教育界上有咁多嘅即系支持禁电子烟嘅声音，其实即系议员们可以点做呢？ 今个会期从一个实际嘅角度，的确唔够时间，因为十二月开一次会，一月有同事搞流会，跟住二月、三月、四月开唔到会，这个都系现实啊。咁去到五月、六月想追，但系原来我哋唔够时间追，或者我哋嘅委员唔系个个都同我一样想追，咁所以变咗而家嗰个处理唔到咧，都系比较機會大嘅情況。咁至於下一屆翻嚟點樣去處理呢，我相信政府一定會再提啦。咁問題就係我哋下一屆嘅議會係咪有足夠嘅支持去處理呢條法案，反而係大家應該關心嘅。 郭偉强，当然你作为主席咧，其实你都要睇翻你啲委员嘅意见先至去决定下一步啦。咁但系实在另外一个你自己本人嘅判断咧，因为始终咧就系呢个规管电子烟加热烟咧呢啲嘅烟草产品咧，系讲紧关乎健康嘅问题嘅，特别就系青少年嘅健康问题吓。咁如果真系唔能够喺今届嘅立法会去继续去做嘅时候，可能成个立法嘅工作咧就要延后多一两年咧，先至能够处理到噶咯。你自己咧，你自己个感受系点样咧？ 讲真，感受就真系好差，因为我喺2014年系第一个喺立法会要求对于电子烟同埋新型烟草产品要做功夫嘅议员。咁但系当年已经话咗政府拖得太耐啊，佢又话要搞医委会，又话要搞咩，最尾搞到呢个加热烟同埋电子烟嘅条例2017-18年先至嚟，咁跟住再成立法案小组审议，已经系去到眼前呢个局面。当然我都去到边度都系咁讲，如果能够早啲处理，其实争议可以细啲或者压缩嘅。咁但係由於時間拖咗，咁有啲產品已經有人用緊或者落咗地，令到個爭議複雜咗，又係一個現實。咁但係無論如何，正如主持人所講，其實對於點樣進一步減低吸煙人數啊， 幫年青人防止佢哋因為門戶效應而成為未來嘅煙民啦。呢條條例其實都起到相當重要嘅作用，但係而家處理唔到呢，我只能夠表示遺憾，因為我哋盡曬力亦都上次開公聽會好密集式已經有委員投訴我，但係我都盡量想追時間。今次我都係想追時間，但係得唔到委員嘅同意，我都係覺得係好可惜咯。 嗱，另外我都想了解一下㗎，係咪有議員佢哋準備提交大量嘅修訂喺個法案委員會嗰度討論啊？係咪自由黨嘅議員啊？ 有兩個啦，一個就係陳志全議員，佢之前已經入咗嘅動議就話要撤回，即係要政府撤回呢條條例啦，即係等同唔審議啦。咁另外就係、是、自由黨的確亦都講咗，佢哋已經準備咗大量嘅修正案啊，呢兩個都係會上面有曬會議記錄嘅。 嗱，咁所以其實即使即係加開會議，其實可能首先要處理嘅就係自由黨或者係其他議員佢哋嗰啲嘅修正案。咁其實變相就係一個情況，就係話啊，其實可能去到七月中嘅會期，就算你點加開會議啦，其實都處理唔曬。 呢個都係客觀嘅事實啦， 我仲想請問咧，如果真係委員嘅意見翻到嚟咧，都係覺得喂，今年都做唔到噶啦，我哋終止咗呢、這個條例草案委員會嘅工作啦，咁樣。咁你頭先都話啦，其實你都希望政府咧提呢條嘅條例草案咧好耐噶啦，咁但係佢就都遲咗提上嚟啦。你哋會唔會係向政府表達翻個訊息，希望佢哋下屆特別是即係食衞局可以將呢條條例作為佢一個首要嘅項目擺翻上嚟立法會咧，會唔會都會問一問委員，即係想唔想呢、這個政府咁做咧？ 呢、這個當然可以做，亦都會做嘅，因為事實上大家對於呢條條例嗰個定位都好清晰，教育界、醫學界都比較清楚嘅。咁但係又當然有另外一邊嘅聲音啦。咁但係政府佢每個法案都係要面對兩邊嘅唔同嘅意見，但係唔代表佢要停落嚟咯。佢即係站翻喺公眾衞生嘅角度，絕對係需要喺下一屆盡快提翻上嚟立法會去審議同埋盡快立法咯。 好啊，多谢晒你郭伟强，暂时倾到呢度啊，唔该晒。郭伟强咧系呢个2019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嘅主席嘅。嗱，不过黎恩浩其实似乎睇起上嚟咧，今届立法会有几样嘢本来似乎应该要系审议或者处理嘅，但系都唔能够完成咗。其中一个就系垃圾征费啦，吓，咁又系即系立法会应该系今年都处理唔到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這個叫做即係專營的士啊，即係優質的士咧，專營的士服務條例草案咧，佢嘅主席咧，張宇仁啊，亦都話咧，而家到七月中咧，所剩低嘅時間唔多、哦，似乎咧係今屆會期之內咧能夠完成咧嘅相關嘅審議工作都係不切實際、哦，咁所以都係問一下喂大家，喂係咪應該要停咗佢咧咁樣？ 我諗就係實際上即係個禁，即係呢個禁電子煙嘅法例咧，其實有一個實際嘅差異嘅，同其他法例就係、是、因為呢個禁電子煙法例本身而家做法就係禁賣，但係唔禁食啊嘛。如果不斷然后呢个法例嘅审议，其实你社会已经有充分嘅供应嘅话咧，其实就算你立咗法，大家要用嘅用家已经可以不断食呢个电子烟，咁其实对实际减轻嗰个电子烟嘅流量咧，其实冇乜帮助。 但系调翻转，其实个争议都真系好大。你如果头先听到即系阿郭伟强嘅说法，即系无论系即系陈志全啊，或者系自由党嘅议员，都有好多嘅一啲嘅修订。 咁实际就系、是、当然最大嘅争议就系点解你禁电子烟，但系唔禁埋传统嘅香烟啦？如果你觉得呢样嘢危害健康嘅话，咁所以个问题就是一定会继续嘅。但系问题就系排价值嘅优次，政府究竟觉得即系保障儿童青少年嘅健康系紧要啲，定系话即系尽量保持个自由市场，系容许呢啲嘅烟草嘅产品可以继续系销售嘛？ 好啊，似乎咧呢、這个条例草案咧，就算今年啊系停止咗个审议工作，就算佢再翻去立法会再做咧，都会系另外嘅一啲争议焦点嚟嘅。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同黎恩豪倾到呢度，拜拜。 拜拜。